天空再深，看不出裂痕，眉头仍皱满密云。就算日暮暗淡，照不穿我身，仍可反映你心。沿着口烟跳线，我身躯下沉，曾多么想，多么想贴近你的心和眼口和意，亦没缘分，我都做不紧，害怕悲剧重演，我的命中命中，越美丽的东西我越不渴望，日子再重演，这么烦嚣城中，没理由相恋可以没有暗涌，其实我再去爱惜你又有何用，难道这次我抱紧你未必落空，迎战后尽力说我别再用神，什么我都有预感，然后睁不开两眼看命运光临，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。 笑着跟你互相问候，终于还是做你所谓的朋友，我把我放在最后，说不出图什么，但就是假装不了对你冷漠，

要如何才能够寂寞？潮来又潮往，起起又落落，浪淘尽多少英雄。潮来又潮往，起起又落落，浪淘尽多少英雄。 已变成遥远。